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华丽调频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周二的时间，那周二呢我们一般呢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跟职场的这种关联会更大一些，因为就像我们平常上班一样，大家说这个周一呢就基本上不会去盼什么，最难熬的就是周二，一过了周三好像周末就在向我们招手了。所以呢我们职场有高招索性就沿着大家这种职场的心理脉络，我们把周二的话题呢也设置的相对职业一点，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种职业的话题的呈现，用我们不一样的这个聊天的视角来给大家解开你在职场当中遇到的难题甚至是瓶颈。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职场的瓶颈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就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是可以看到的，没错，这是一个全新的广播的一个样态。刚才呢我们的导播技术老师进来告诉我说高老师您今天这个机位可能有点曝光啊，我说那太好了，越看不清越完美。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在这两种互动方式上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另外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畅所欲言。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面对职场瓶颈转行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呢可以就着这个话题跟我们一起聊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想问大家挺有意思，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你学的专业吗？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挺扎心的，我估计很多的朋友一想，哎呦，好像我学的专业或者是我热爱的那个专业我现在做的并不是这件事情。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各位的老朋友，来自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关林凤啊。关总好。 大家好。 更习惯我们称您为这个关总还是关姐，就那种更亲切 啊？那当然是关姐了。 关姐好的，那关总好。关姐我 太顽皮， 我调皮哈，淘气。这是一个不会化妆而且脸经常曝光的淘气的主持人。关姐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在职场当中遇到瓶颈？ 肯定有，每个在这个职场打拼了，像到我这个年龄的人，一定都遇到过瓶颈。 您对瓶颈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界定？ 其实呢，这个有的时候呢，瓶颈和这个职业倦怠，有的时候是有点一个模糊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会把一种倦怠的情况，这样的一种状态会理解为瓶颈。但是实际上。我理解啊，瓶颈应该是所谓瓶颈，一定是那个地方窄过不去了，对吧？ 更多的是技术上的问题， 技术上的或者是平台上的问题。而倦怠更多的是说自己对职业的那种热情没有了， 情绪上、态度上、 或者说皮他了。我们说比较通俗一点的讲， 对，就 是皮他了。 你看。东北话讲皮的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状态我们理解一下，有点像婚姻的状态， 对， 就所谓的七年之痒。你说大的问题呢也没有，就是觉得情绪上的激 情 呢已经退去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说挺过了七年这个坎儿，你的婚姻呢就呈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对， 就两个人呢已经很熟悉彼此的这种方式，爱的方式，交流的方式， 对。 那 通常呢七年之痒为什么把它成为一个婚姻的界定，包括感情也是这样。就是如果过不了这个阶段，你可能就所谓的转身离开了。 没错， 那职场当中也是这样。 对，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阶段度过去了，也许就是柳暗花明。如果度不过去，你可能就是要跳槽，要转行了。 对对，没错。 关姐，您自己有没有就是特别刻骨铭心的那个遇到瓶颈的那个问题？ 有，就是大概是在我参加工作三年左右的时候。因为我是学这个管理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当时那个专业叫国民经济管理，它属于这个宏观管理。那么如果按专业对口来讲呢，应该是去当时叫国家纪委，后来叫发改委， 就是聊 GDP 的事儿。 对， 研究 GDP 的事儿，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个管理的。但是呢，你想啊，因为它容量有限嘛，国家纪委也好，叫发改委也好，它容量有限，不可能一届招那么多学生，所以也不可能我们一个班四五十人都去那个地方。那么总有人幸运而去了，有的人其他的人可能就去到其他的一些部委啊，或者是单位。那当时呢，我就碰巧就到了这个企业 啊。 那讲企业它顶多是中观管理，或者是微观，根本就谈不上宏观。所以我这个专业在企业看来就是好像你也啥都学了， 对对对， 但是好像哪个也没学精。所谓样样通样样松。说你来我们这儿干嘛呢？后来说你这样吧， 我要是你，那你招我干嘛呀？ 人家那时候都是分配的。对呀、 啊，哦，那是分配的年代。 对，所以后来说，哎呀，我们这儿你好像学过点经济管理，会计学过吗？我说学过一点。说那我们这儿财务，或者还有一个跟这个计算什么有关的，就是搞这个。就是设计院叫技术经济，什么概预算呀，什么这个经济分析啊，什么这种的。说你看你学哪个，你去哪个部门。后来说呢，如果是去设计院呢，你就还有机会到北方交大再进修一年。哎，我说这挺好，反正会计那个我要去也得且得学呢。我说还能再上一年学，这挺好。我说那我还是去设计院吧。其实现在想想啊，其实去财务没学过，慢慢也都能 干 啊。但是当时还是比较认真、比较天真的，就去了设计院。但是当我干了三年以后，我发现这个工作好像跟我的兴趣啊、优势啊，好像不是那么匹配。因为他每天就是看着图纸算，算来算去的，算完了以后套定额。我觉得就是。我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做，我能把它做得很好，但是呢好像我从中找不到价值和意义。 对 啊，找不到那种乐趣。所以后来当这个内部有机会去到另一个部门做这个技术管理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 所以就是您初入职场的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之下，就是我们的分配那个年代， 对， 毕业分配那个年代。非常不巧的是， 对， 您所从事的这个事情既不是所长也不是所爱。 对， 但是这就是那个年代人的那种工作的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常态，或者说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 对， 就是我要接受给我的所有的东西。 没错 啊，所以就是在这个三年当中，我就不敢想一个年轻人去放在那样的一个，就是如果他不是你所爱，也不是你所长，他得多枯燥多无趣。 是很无趣， 而且那个年龄我们又是最就是心怀憧憬激情澎湃的年代。 对对， 刚从学校逼来就出来，我进入这个大学社会之后这个社会之后，我的那个状态是需要完全被点燃的。 对， 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我刚才听您说这儿我都抓心挠肝了。我心想如果换成是我估计得崩溃。所以那三年的时间您有过焦虑吗？或者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可能离开，但是这事儿完全不由我左右？ 因为当时就是人的这种流动还是比较受约束的。就是说如果单位把你招进来，尤其是这种外地的境外生源， 给你解决了户口， 嗯， 你要想离开那是要交违约金的， 哦， 而且那个违约金在我们当时收入来看那就是天价， 嗯， 基本上是没可能， 嗯， 支付那样一个违约金的，所以呢你要想离开这个单位去到别的单位， 嗯， 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当时这个设计院内部有机会做调整的时候， 嗯， 我其实对当时做技术管理到底干点啥我也不是很了解，嗯，但是我想着反正不让我干这个就行， 哦， 啊，而且呢他好歹 急于跳脱的心态， 对，他好歹叫管理， 嗯， 好像跟我那个专业多少有点关系， 嗯， 所以呢当时一点都没打这个课本都没犹豫， 嗯， 就去那个其实我并不了解的一个部门了， 嗯， 啊，但是后来去了以后我发现好像那个工作比我过去的那个工作更适合我的特点， 嗯，没错， 嗯， 所以他至少在那个阶段给您了一个及时的就是算是一个供给站， 嗯， 不然的话你的那个养分和你的那个情绪，嗯，如果三年之后就是慢慢被消尽了之后你会对职场充满一个灰色的理想， 对， 觉得我就这样了， 没错， 这个也是一个可怕的事情，这是另外一种被动的瓶颈， 对， 不是主动的瓶颈， 对。 那既然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瓶颈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给大家来这个，我们一起了解一个概念，就是瓶颈效应。它是这么这个书面解释的，就是当人群通过一个入口或者是出口，如果是有次序的行进，可以畅通的这个进行，行进速度越快，这个流量就越大。而当人群很拥挤的时候，流量呢是大大减少。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如果保持一定的距离，它的交通流量呢是可大的，就是可以有无限大的空间。如果遇到一个狭窄的路段，车辆密度增大，所以会形成堵塞啊，这个流量就会立即减小。那就这样的一个这个瓶颈，它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瓶颈效应的第一个注解。另外一个注解就是它反映的是一定的社会心理过程当中的各个因素环节的相互关系。 嗯， 啊，社会角色扮演者在进行某项创造活动的时候，从事某一个学习或者是工作和生活角色行为的时候，要求和它相关的各种因素环节配合协调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其中如果某一个因素或者环节跟不上，就会成为瓶颈啊，卡住整个活动和某一个行为的正常进行， 嗯， 这是一个层层递进。那递进到第三层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职场的瓶颈，如果在职场当中遇到瓶颈不解决，时间一长就会产生心理上面的一个惰性，对工作失去激情和创造力，也会让你的职场发展呢受到一些阻碍。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大的一个角度慢慢的切入，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瓶颈呢，最后到职场当中他最后给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刚才呢关姐说到了自己在职场当中最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场瓶颈的一个代表， 嗯， 就是它很容易把你的激情消磨掉，然后甚至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 没错， 怀疑这个社会的价值等等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以您的这个理解，就是从后来这个您跳脱出来，您再去做人力资源 HR 这个地方，职场当中您个人认为经常见的瓶颈有哪些， 嗯， 我们可以把它梳理一下。 我觉得瓶颈可以大的分内部和外部两块儿。那么从内部，也就是说我们个体自身来说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工作的这种胜任力，因为其实在职场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你在一个职位上做得比较好，那么可能你就有机会往上升，那有一个悖论，就是说人总是被升到一个他不能胜任的岗位上，然后在那儿就停止了。 嗯， 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这个企业里或者是在一个组织里工作，当我们表现优异的时候就会升到一个新的岗位，那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的。那其实新的岗位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还在拿着过去的这种在原来岗位上的那种态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能力也好去工作的话，就有可能不能胜任新的岗位， 那这个时候你的能力和岗位要求发生不匹配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瓶颈，你会在这儿干得很难受，因为你不能胜任。 没错， 那这是我们内在的能力方面的原因。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岗位上工作的久了，我们会觉得哎呀，这点活我闭着眼睛都能干了，慢慢的会出现一种懈怠，一种热情被烧燃尽了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出现一种就是刚才我说的职业倦怠，那这个时候人可能也会觉得好像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看不到亮了，也会怀疑说我这份工作是不是有价值， 对， 我是不是适合这份工作。 对， 那这是从我们内在来讲。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外部，从组织给你提供的平台来讲，当你的能力在这个岗位上你足够胜任下一个更高一级岗位的时候，组织这个时候没有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状况，或者是组织这个平台它没有更多的那样一级岗位去给到你，也就是说不能让你及时的晋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委屈，我都这么好了，我比张三好多了，凭什么他比我这个职位高，那自己也会产生一种挫败感，那这个也是瓶颈的一种。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可能在岗位不变的情况下，他觉得他该加薪了，没有及时给他加薪，他也会有挫败感，也会觉得说我到底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还是说有的人甚至怀疑说毛毛被这个加薪了，是不是他因为跟领导关系好，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从这个企业这个角度讲。那从大的外部环境来讲，就是这个企业在行业里头它是一个什么位置，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企业在行业它慢慢的就落后了，那整个企业如果在行业中落后了，那么它给这个整个社会创造的价值或者是产生的效益可能就下来了，那它能够给员工提供的薪水也好，发展平台也好，可能就都有限了。 没错，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出现一种瓶颈。 对，所以就是从我们职场瓶颈来说，我们可以就是大概归结为三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内因，就是我们主观因素上的一些自我的认知，包括你的这个情绪的一些能力的理解啊，这些。另外一个就是你所处的这个平台， 对， 在职场当中你的个人规划啊，职场这个规划和给你的这个平台给你提供的会不会让你大失拳脚， 对， 这个也是一个瓶颈经常遇到的一种考验。 对， 再一个我特别认同，这个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行业的状态。比如说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实体经济非常发达的时候， 对， 可能每个人不会想到未来有一天那么快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互联网取代， 对， 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出门不用带现金， 是，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行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跳脱这个瓶颈， 对， 实现自己的价值。 是，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想起这些事儿让人有的时候挺揪心的， 对， 就是你是不得不面对，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历史洪流当中的一粒尘埃， 对， 就连小浪花我们可能都泛不起涟漪啊，就是一个小尘埃，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些事情解决这些问题呢？ 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个人可控的，有些东西可能就是不可控的。那么我们说我们个人可控的这一部分，那就是不断的去提升自我，去丰富自我，去让自己去不断的学习和这个成长，其实我们的生活可以分成两块，就是在这个职场打拼的时候啊，一块呢就是所谓的执行区，也就是我们日常我们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习区，我们应该在不管是自己的这个本岗位上、本行业上、本专业上要不断的去学习之外，还要去拓展一些相关的领域。 对， 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把自己这两块都平衡得非常好的话，一旦出现一些变故，不管是行业上的还是组织上方面的这种变故，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在更大的一个平台上去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 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精力都主要的放在了执行区，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疲于应付的都是我们这个 琐碎的工作 日常的这个工作，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拿出来去学习去成长。那一旦组织发生变化或这个行业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想在更大的一个外部平台上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就很难。 没错 啊，所以这个是就我们个人成长而言。那么就企业而言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就是说我们要时常的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去了解外部的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这种发展，也是要了解说我这个行业有朝一日是不是会被某一个行业冲击或者替代。 对， 那么当你有这样的一个预判的时候，你去可以去找寻一些其他的机会，或者去拓展一些自己的这种能力。 没错， 可是你如果只是关注执行区的话，你就没有这样的预判。当这个冲击来临的时候，你可能只能疲于应付，被动的去这个应对。 对， 你比方说像过去咱们都觉得去银行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觉得好像银行薪水也高，然后听上去也比较高大上。 对， 但是实际上最近好多银行都在一家一家的在关这个这个网点，这个营业部啊，是叫什么门脸啊，那种去取钱那种这个网点。那如果是说你之前有对这个局面有一个预判的话，可能你会做一些准备。假如没有的话，那就是当老板找你来谈的时候，你被 fire 了。 对， 就很被动了。 没错， 就像那个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有一个是高速公路的收费站，一个 取缔了 被取缔了，然后那个收费站的那个 收费员 就说，就找到领导说，我都36了，我在这干了这么多年，我除了收费什么都不会干，你现在你说这儿取缔了，你让我这个回家，那我怎么办？ 领导说我也在家待着呢。 对， 所以不可逆的东西。 对，所以就是说就像这种情况，尤其像这种岗位，它是可替代性非常非常高的。 对， 可以说只要不傻，受过点基本的教育，能把账算明白，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那你如果你在一个可替代性这么高的岗位上，你又自己不去学习自己，不发展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有朝一日你被炒掉的时候，可不就是呗？ 没错，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是你内部的一个调整，有的时候就是大的一个趋势，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可逆的。 对， 那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还有我们的编辑同学，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的互动的话题，我看是有一些出入啊。一直播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呢聊的是关于职场瓶颈的话题啊，请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和我们的编辑帮我们及时的调整一下。现在我们在一直播的数据还不错啊，但是呢可能推流稍微出了一点问题，所以如果现在大家透过一直播看不到我们没关系，大家也可以到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职场有高招，然后看一看我们今天关林凤老师和高丽姐姐啊一起跟大家聊的这个关于职场瓶颈的话题。这个呢也是我个人特别认同的一点，就是不管我们所处什么样的一个行业，不管你所处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你时刻都要有一种危机感。 是， 这种危机感呢就要迫使你去未雨绸缪啊，不要觉得我现在就是已经养尊处优了， 很安逸了 、我不会有任何的风险。就是我原来在这个直播间也说过不止一次，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位置。我也经常拿出来跟大圆的合同来看，我说我违约金我能不能交得起就是你要时刻有这样的一种危机的意识。 是， 因为这种危机意识，它就会从一种外部有会形成一种特别大的力量，这跟别人逼你是两种概念。 对， 就是你自己的忧患意识，它会让你无限的强大。 没错， 就像您说的，比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收费员， 对， 我在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去找到其他的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在收费的过程当中，我用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比别人收费更快，或者说是准确性更高。 对， 比如这种找零的这个零误差怎么样的，因为他经常难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带着思考去解决问题，我相信有一天不管是你被炒了还是说这个行业被取代了，你都可以把这个拿出来当成你的资本， 对， 你的筹码， 对， 去跟你的下一份工作 去做一个博弈。 没错。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人当遇到这个，就说像这个收费员被这个收费站这被取消了，收费员没有工作了，这个其实作为他自己，他稍微拓展一点思路。 对， 收费嘛，除了收费站还有超市啊， 对， 还有商店啊， 没错， 对不对？你自己可以把这个稍微拓展一下，那么或许又是另一番天地。 没错，其实我就突然咱们聊这个话题，我想到了这个红领服饰。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对红领服饰有多少的了解，就是一家老牌的服装企业，它后来呢改名叫库特。就是我之前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真的挺感动的。你知道，就是阿里和华为，包括海尔的这个张瑞敏都去给他站台，阿里华为都排着队，很多大企业去排队去他这个地方参观。为什么参观？没有管理层，然后呢没有这个什么，就是会计，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们认为一个企业该有的一些机制的职能部门，所有的都没有，没有任何中层。就这么一家企业， 很扁平 、然后呢他就是把效益最大化，就是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全部补贴给了一线的工人。他一线的工人是什么呢？就是量体裁衣的裁缝。他是通过完全通过一种互联网的一个 APP 的定制，来实现就是这样一对一的流水线上的一对一的服装定制。就我们原来一说流水线，那出来的都是一样的衣服。 对对对。 但是它是流水线不一样的衣服出来的私人定制。它呢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它的这个创始人张代理，他去国外考察发现有私人定制。他要做私人定制，回来之后他就又隐约看到了互联网未来的这个浪潮是不可逆的。所以他就用了自己的一套方式来做了这么一个大胆的，顶着所有的压力来做，因为他知道这个企业，传统的企业迟早有一天会遇到瓶颈。 是， 就是没有人再愿意穿一样的衣服了。 对， 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我这个大企业要怎么转型？所以他在提前遇到瓶颈的时候做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所以现在在这样的大型的庞大的机构里面，他是一个非常骄人的一个案例。他已经把这个行业的天花板给顶破了，然后做了一个完全别人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让这面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企业都去参观。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提前看到这个市场的机会，也要看到这个市场的危机。 没错，是。所以就是往往就是人不是被别人打败的，而是被自我打败的。 没错， 因为你自己不愿意成长，因为你自己不愿意走出舒适区， 对， 那么你可能你就失败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是职场瓶颈的话题。我们很快呢要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在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互动的问题就是，各位你有没有遇到过职场瓶颈？那在这个遇到职场瓶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你所长啊，或者说和你的专业呢并不匹配，和你的爱好并不匹配。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想过转行？或者说什么原因让你最终留下来了？因为刚才呢和关姐我们一直在聊一个问题，就是职场瓶颈经常会让人慢慢的对自我产生怀疑。 对， 那这个自我产生怀疑的这个过程，包括它最后呢成为一种现实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它会消磨掉一个人的意志，慢慢否定掉一个人的价值。 对， 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并不是所谓的危言耸听。我刚才一直用到一个词，就是希望大家未雨绸缪。如果你觉得现在自己在一家企业一个岗位风光无限不可一世，那对不起，请你听我们的这期节目。高丽已经在算违约金的事儿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见。 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占比比较高的两种这个表现，一个就是缺乏工作热情，这个占到了这个56.2%的一个比例。那还有一种呢，是说在工作中觉得难有突破，这个占到50.6%这样一个比例。那就说，其实80%左右的职场人，都会在职业发展的某个阶段遇到瓶颈。那也就是说，遇到瓶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怎么应对这种瓶颈。 没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的一个核心所在，就是瓶颈每个人或多或少一定都会遇得到。 对， 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瓶颈，到底是要不要在这个时候转行啊？这是很多人都关键这个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遇到瓶颈要不要转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人，就是巴菲特。股神巴菲特他其实打小呢，因为他父亲在投行工作嘛，他就一直在那个环境里耳濡目染，他从小对这件事情就特别感兴趣。可是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整个是华尔街非常萧条的时候，从1945年到1949年，整个华尔街的股票一直是在跌的，就是前景非常的不看好，尤其是二战之后这个整个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所以所有的人都说这个时候不要进入华尔街，不要干投资这一行。但是巴菲特顶着父亲和他导师的这个反对的声音，这个压力，还是毅然决然投入到这个投资的这一行。很多人当时是不理解的，但是巴菲特只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理由，我热爱这个，我不管它的前景是什么样的，我只有在这个事情上能找到我的兴趣点， 找到我的价值感。 没错，我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情，不管外部的风浪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最后也成就了不一样的巴菲特。 没错， 所以我们为什么拿巴菲特举例子，就是我们称之为股神，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对， 但是他跟我们一样都有一个初心，这个初心是不是可以让你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一个关键所在。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发展不是很顺利的时候，不要贸然的就下一种结论说我不适合在这儿发展，这个我得换个工作。其实很多时候就包括说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力有不逮，对吧？ 对， 觉得哎呀，我怎么好像一天天忙忙叨叨的，好像 忙点啥， 也没忙出点什么成就来。其实很多时候细想想，不管是哪个职业，不管是在外人眼里多光鲜的职业，它都有重复的东西， 没错， 都有琐碎的东西，都有那些让我们觉得很事务性的东西。你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中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 啊，怎么在这样的一些琐碎的东西中去寻找到它的意义？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每个职场人都要面对的。 没错， 因为如果一份职业你每天面对的都是新的东西，每天面对的都是挑战，都是刺激，那一个人会疯掉的。 对， 对不对？ 对。 那其实看似琐碎和重复的东西，我们怎么能把它做出新意来？怎么能让它有创新？这个是我们每个职场人应该想的一件事情。 对，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的前任，我接手的时候这份工作就是这样，那我做我也就还是这样做。那当然你会做一做，你就会觉得厌倦了，对吧？如果是说你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去看到了可以做成这个不一样的这样的部分，可以优化，可以不断的这种持续改进的部分，那你就会从这份工作中找到价值和意义。 没错， 所以就是当我们出现一些我们认为是觉得说倦怠的时候，我们换一种心境，换一种对待这个事物的看法，可能就会 有不一样的， 有另一番这个天地。 这个也是走出瓶颈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自愈的一个过程，就是你需要去自我调整， 对， 自我治愈。你知道关姐，我一直就是想上艺术人生，因为我经常在想，我的故事其实呢，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挺励志的。我一直没有机会说，正好今天趁着一直播的推流出现问题了，我来聊一聊， 爆点亮 我的艺术人生。就是大家围观的时候多的，我还不好意思讲呢，就是这么怂的一个人。就是讲到职场瓶颈，刚才我为什么举巴菲特的这个例子？我始终觉得不管做任何事情， 你要如果对他有爱，他是很容易让你走出困境的。 对， 就像你爱一个人，你就会包容他所有的一切。爱一个人是爱他的缺点， 没错。 喜欢一个人是喜欢他的优点，一样的道理。 对， 如果你爱这个职业，就是他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能因为你的热爱， 对， 让他变得不是问题。 对， 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如果各位有幸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你所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正好是你所爱的，我觉得这都是最好解决的一种方式。 对， 我为什么拿我自己说例子，就是我从大学没有毕业到现在一直做的就是广播，打开话筒这三尺的小平台， 嗯， 一直做的广播主持人是很容易让自己懈怠的， 嗯， 但是我现在在我的耳边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 嗯， 好羡慕你， 嗯， 依然还可以对这个工作那么的充满激情， 嗯， 因为我经常会取得一点成绩，或者说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会满怀骄傲， 嗯， 就是让自己特别有成就感，这就是一种激情的一种体现。 没错，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不是说我在职业过程当中我没有遇到过瓶颈，而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跳脱自己，让自己从不一样的角度来发现这个职业的乐趣。 对， 比如我从入行到现在，我除了做主持人之外，我还挑战做暗访记者， 嗯， 就是我曾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查记者，调查做天天315的记者， 嗯， 就是那个职业给你的那种使命感是会让你对这个职业心生敬畏。 对， 这又是多了一种爱。 没错， 就是你对他有了崇拜。 对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去做人物访谈，去访谈企业家， 嗯， 然后又做民生热点热议这样的，就是跟老百姓来聊就是家长里短的事情， 嗯， 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职业履历在不断的丰富的过程， 嗯， 就是让你对这个职业越来越爱的一个过程。 没错， 就包括后来我在做我们这档职场有高招的时候，每天都要聊天， 嗯， 你每天都要跟嘉宾聊不一样的内容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让你的这个聊天的状态时刻保持激情， 嗯， 后来你知道我从这个过程当中又找出了一个兴趣点， 嗯， 每一个嘉宾来的时候， 嗯， 我一看到这个就是新来的这位嘉宾，我去揣摩他的人物性格， 嗯， 然后我在心里给自己做一个预设， 嗯， 我要怎么去挑衅这个人，要是男嘉宾我怎么去挑衅他，就是让他瞬间能在直播当中点燃。 对， 我给自己一个预设，我要一分钟点燃他，还是三分钟五分钟， 嗯， 你知道这又是一个就是自己找乐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就会让你每一天的这个虽然是一样的直播，但是你会呈现不一样的精彩。 对对对， 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过程，也是让自己巧妙地躲开职场瓶颈的一个良方。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嗯， 你比方说有很多人搞财务， 嗯， 因为财务这个工作吧，在很多人眼里说，哎呦我的天哪，想想天天算那点那个那 都烦， 就跟那十个数字打交道， 对， 想想都烦。但是实际上呢，确实这个工作做了一段时间，会， 嗯， 你会难免觉得这个会有倦怠。但是如果说我们会就像您刚才说的，虽然我还是在这个广播电台做事情， 嗯， 但是我换了一个岗位， 对， 换了一种职责， 嗯， 那可能我就会学到不同的东西， 对， 然后呢我会点燃我对职业的这个重新点燃这个热情。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嗯， 就是各位听众关姐，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来没有换过岗位， 嗯， 这就是您之前说到的那个，就我们说的未雨绸缪， 嗯， 我为了躲开这个职场瓶颈， 嗯， 我要在我这个岗位之外， 嗯， 我要去了解一些东西， 去了解的， 所以我在做我主持人的同时， 嗯， 我去做了暗访记者， 嗯，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说白了就是在任何时候你不可能被取代。 对对， 我在这个岗位上被取代了，我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岗位去做， 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没错，其实就是怂嘛，怕被炒，所以多学一点。 你比方说像同样是做财务， 嗯， 可能有的人是负责核算的， 嗯， 有的人是负责出纳的，有的人负责是资金管理的， 嗯， 有的人负责是这个跟银行啊或者相关政府机构打交道的， 嗯， 那还有的可能是什么总账会计，什么这个核算会计，项目管理的什么核算会计，分的很多。那你在比方说你在出纳你做烦了，你可以换一个岗位去学习一点其他方面的这个财务方面的知识啊，然后去在另一个岗位上去锻炼自己。 嗯， 其实看似也没有跳槽， 嗯， 但是你换了一个岗位， 对， 你可能要学的东西就不一样。 没错， 那你等于又培养了自己一种能力。 嗯 啊， 当有一天炒掉的时候，起码在科选的岗位就又多了一个。 领导说你可以不在这个岗位了啊，实在抱歉高丽，然后我送领导两个字，不怕。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岗位，他说再不需要我不怕。我们家门口门脸房我已经找好了，就卖煎饼果子。 对， 就是你要有这种忧患意识。 没错没错。 您刚才说这个财务这块，我又突然想到了，我在就是另外一个单位，我们媒体机构一位退休的老师， 嗯， 这位老师呢是我在职场当中我一直把他树立为我的榜样， 嗯， 他不是做这个业务工作的，不是我们的同行主持人或者是记者， 嗯， 他就是一个财务， 嗯， 就是所谓的后勤， 嗯嗯， 那他这个他做所有的事情都做到让别人没有办法插手， 嗯。 有一年呢，因为他要快退休了，他就想着让其他人来接替他，他就把这件事情先腾出来让别人做。 嗯， 但是呢，别人做的时候，因为有了一个对比， 嗯， 就知道这个活儿不好做。 嗯， 然后原来我们以为很轻松的事情，因为安排不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所以不得不以又把这个老人又 反聘回来了。 对，反聘回来了。 嗯， 反聘回来就是所有的事情还是他来做。他后来呢跟我在一起聊天，就是教育我的时候说了一件事情，嗯，说我们每一次上报要让你们交的各种票据， 嗯， 就是低票，那个时候我们还报出租车票， 嗯， 他把那个低票就是出租车票贴的就像一本非常好看的一个艺术册子， 嗯， 就是每一次他交到财务上那么大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交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放心的， 嗯， 就是这老太交过来的东西咱们就不用看， 嗯， 没有任何问题，所有人交的票他按时间， 嗯， 给他累积起来，然后把这个票的边边角角的都给他剪掉， 嗯， 然后按长短大小贴出来，就是特别漂亮，嗯，像书签一样的东西， 像艺术品一样， 没错。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就像您说的这么一个岗位，这么容易枯燥，你想天天贴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复劳动？ 对。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当成一种乐趣， 嗯， 他做出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东西， 嗯， 甚至一种艺术品的时候， 嗯， 他就是不可替代的， 没错。 所以老人即便是退休了， 嗯， 他也被返聘， 嗯， 甚至返聘回来讲课， 嗯， 就是他并没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但是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做好了， 做到了极致， 就被人尊重，被人厚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怎么去突破你职场瓶颈，就首先你要把自己看得很重。 没错，是要对职业怀有敬畏。 没错， 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职场人所应该有的一个心态。 对， 嗯， 刚才呢我们一直提到了，除了在技术上我们要做一种调整，还有就是听说有一种叫做转行，叫情绪性转行。 嗯， 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您觉得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情绪性转行有的一种情况，是属于一种从众心理。 嗯 啊，比方说觉得说，哎呀，这个现在听说创业这个是挺好的事儿。 嗯， 有的人好像创业没两年就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觉得呢脑袋一热， 嗯， 自己也去创业了， 嗯 啊，但是呢可能他忽略了这个创业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一些条件，嗯，这是一种从众心理。还有一种呢，我觉得是说，比方说跟同事人际关系或者跟上司的人际关系没搞好， 嗯， 一气之下爷不伺候了， 嗯，对， 不在你这儿干了， 对 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情绪性的这个转行。我觉得这两种都要不得， 嗯， 都属于在一种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的一种转行， 非职业状态。 对对对，这种我觉得是这个失败率是很高的， 嗯，就是所谓的一时冲动， 对， 没有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技术的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 但是如果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所谓的你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所谓你觉得这个工作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它完全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的时候， 对， 这种转行是非常不可取的， 非常要不得的，嗯， 要不得。 对， 那不管是因为情绪转行还是技术转行，我们一直告诉大家是突破瓶颈，但是这个瓶颈如果真的很难突破，不得不转行， 嗯， 那这个时候关姐您会给一种什么样的建议，就是我们真的转行之后要面对哪些问题？ 其实我一直说啊，就是不管是转行也好或者跳槽也好， 有一种叫内部，有一种叫外部。 嗯 啊，如果你这个企业在行业位置还不错，效益还很好，这个企业的组织文化你也是认同的， 嗯， 那么我觉得在内部去进行一些调整， 嗯， 不失为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 因为毕竟你在这个企业这个环境你很熟悉了，你也积累了相当的人脉，你在内部如果做一些调整的话，可能成功的概率更高。 对 啊，这个是一种这个情况。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如果是要向外跳的话， 嗯， 那要跟这个要对整个的行业情况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嗯 啊，这个行业到底整个在整个大的经济环境中， 嗯， 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对， 如果跳到这个行业需要你要应聘的那个岗位对你有哪些能力素质的要求， 对 你自己是不是具备。那还有呢，就是说你要跳去的这个企业， 嗯， 它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核心价值观， 嗯， 跟你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匹配， 嗯， 它的这个企业文化是不是你喜欢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对， 你都是有家庭的，不管你结婚没结婚， 嗯， 你没结婚你还有这个父母，对你的工作的选择对父母是有影响的， 嗯， 如果已经结婚了，那对配偶对孩子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是转行就有失败的可能， 嗯， 一旦失败你能不能承受这个结果， 嗯， 你是不是做好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嗯， 这个我觉得在转行之前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没错，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平静这个词儿呢，是因为我每次一说到这个平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不管是花瓶还是我们的酒瓶， 嗯， 就是大家可以现在如果你手边有的话你可以拿出来看一下，甭管是花瓶还是酒瓶，它在一开始入口的地方呢， 嗯， 它是相对来说狭窄 狭窄的， 但是一突破了那个瓶颈，它下面会有一个很就是相对来说很宽大的一个底座在等着它， 对， 就是可以有很大容量的。 对， 这个就是我更愿意理解的平静的一个概念。如果就是你走出了这一段， 嗯， 你可能会有无限大的一个可能， 柳暗花明。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苦口婆心做这期节目，而不是说让大家遇到平静就去转行，因为它并不是你能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 对，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原来咱们在节目也聊过， 对， 就是跳槽穷仨月，转行穷三年， 嗯嗯 啊，就是你这种转行它可能给你带来的风险是你不可预知的。 对， 但是我如果在企业内部我在这个岗位上如果遇到瓶颈了，我可以通过解决这个瓶颈的问题来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是， 所以遇到瓶颈的时候大家就拿一个瓶子过来看一看你不要看那个瓶颈啊，我这节到底有多长，有的瓶子瓶颈长有的短， 对， 你要看到通过这段瓶颈之后它下面有无限的可能。 对 啊，前提是你别把瓶子拿反了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 嗯， 就是我们要甄别 嗯， 是不是真的是瓶颈，还是只是我们某一个阶段我们情绪有些低落。 对了，您这个提醒太重要了， 因为很多人，嗯，我们这个情绪都是一个起伏波动的一个状态， 嗯， 不要把某一阶段自己情绪的这种低落， 嗯， 当成了瓶颈，然后去贸然的去跳槽或者是转行，这个我觉得都是比较冒险的事情， 嗯。那今天节目最后这点时间，我们既然在聊这个瓶颈，聊职业的这个发展的问题，不妨就请关总作为关姐作为资深的 HR 给我们一些切实的建议，就是怎么样找准自己的这个职业定位。 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瓶颈问题最好的一种诠释。 我觉得就是找准定位的一个前提就是要知己知彼。 对， 你要知道自己的价值观， 嗯， 职业价值观是什么， 嗯， 你最看重一份职业的哪些要素。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兴趣点在哪， 嗯， 你做什么你才觉得有兴趣，嗯，觉得能够让你兴奋，能够让你觉得有价值。 对 啊，再有呢就是你的能力，你的优势在哪，你到底有哪些比别人这个一万个人里头， 嗯， 咱们说啊你做起来你比他们做得好的， 对，你的核心竞争力 在哪， 对 啊，找准这些你自己的自身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了解自己这些能力和特点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知彼， 嗯 嗯，你对整个社会环境 社会现在发展的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还是社会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时期，还是社会现在在一个萧条期，对大的这个社会经济的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对你职业所在的那个行业的发展有一个判断，它是朝阳这个行业还是夕阳行业，它是有可能被替代的，还是说它是一个蒸蒸日上的，那再有呢，就是说我在这个行业我发展的怎么样，我是那top 十，还是后面那个 top 一百，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要对自己对这个外部环境都要有一个了解，之后给自己一个定位， 对， 去找到合适自己的那样一个位置，然后在那个位置上努力的去发展自己，去提升自己， 没错， 然后呢让自己成为那个 top 十， 对，top ten 啊，我们可以 top one 所以我觉得关姐今天给的这个建议都是特别切实有效的，就是我们在最后呢也特别想跟大家说，遇到职业瓶颈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想其他的事儿，就想怎么解决瓶颈本身， 没错， 就是什么是你的瓶颈，为什么遇到这个瓶颈， 这个瓶颈是来自内部的， 对， 还是来自外部， 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瓶颈，就是你要关注的是这个瓶颈本身，而不是瓶口或者瓶下面或者是瓶子外部的压力，就是这个瓶颈本身的问题解决了，也就突破了你的瓶颈， 对，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我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居安思危的状态， 对， 我要时刻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被侵犯， 对， 或者说我要时刻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被撼动， 要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没错，这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把这事儿做好了，你可能就很难遇到所谓的瓶颈了，真正的瓶颈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突破， 对， 大的环境不会给你任何的压力， 对， 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在职场当中遇到瓶颈转行永远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是， 就是突破自己才是最好的方案， 没错， 像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红领服饰，包括现在大家遍地看到的这个晨光文具，我看到他的这个陈胡雄他的创业经历也让我特别振奋，就那么一支笔，他可以把它做成连锁文具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这个小行业里面做的一定就是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不断的突破自己， 对， 才让陈光，你知道，就那支笔，把陈胡雄撑起了他100亿的身价， 对啊， 多么不可思议， 没错， 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在我看来，行业的瓶颈或者说职业的瓶颈，只有你愿不愿意突破这个瓶颈， 对，而且我觉得真正的所谓的瓶颈都是来自内部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小编也准备了一首歌曲，挺有意思，知道当时在这个我们的工作群里，小编说老师我们这个歌准备好了，然后把这个歌发过去，叫下一个路口见，然后我们老师说我在路口等了你好久了 这歌选的 对，所以呢其实他就是告你走过这段路，下一个路口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东西等着你， 没错， 而不要是这个我转向另外一个地方，你其实最美好的东西也许就在你的行业里面， 也许就在前面等着你， 没错，所以这个关姐我在下一期节目的路口等着你，还来吗 来 好， 只要你在， 好，谢谢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支招顾问关林凤关姐，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